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二手房哈，而且我们说一说可能在北部啊一些刚需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哈，就是天通苑那一片。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嗯，大家呢如果对天通苑这个区域包括北部哈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让我们的专家呢全程帮您去指导，包括一些质量的把控啊等等，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呢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您的这个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我们来进行排一下。因为现在等候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毕竟现在是装修的旺季嘛，所以大家最好提前一个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好的，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天通苑啊，这个天通苑这一片呢，反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聚集区吧，而且现在它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还算是就整个北京来说还比较低一点，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如果在北边上班，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区域啊？来，先跟我们聊一聊。 是，其实关于天通苑啊，今天其实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包括其实很多人对他其实真是这种既爱又恨，当然这个恨是打引号的啊。爱他什么呢？就像燕儿姐所说的，这个他价格低，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也分他的这个户型产品，因为天通苑的这个那边大部分是以这种经适房为主，因为它和回龙观包括像这个百子湾啊，包括东边的这个长楹和草桥这一带是最早的这个北京的这个经济房经适房的一个试点的一些区域吧。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像这个18个区分为这个东西北中 包括本区，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般都是它这个天通苑本区和西区，就是也就是靠近这个五号线天通苑北站和天通苑站的这么一个区域，这边相对来说建设的比较早，是这个98年到2003年以前的这种房源。而且提到这个天通苑啊，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边人口太多了，就是密度比较大，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可能咱们提到这个小区的规模，什么叫大体量呢？可能像五环内的话，1000户、2000户的这种社区，就算是比较大规模的小区了。包括像咱东边，比如燕儿姐住那一片，可能咱们就说这个朝阳一带或者通州一带的话，3000户就了不地了。3000户，可能个别有的小区是5000户、6000户的这种大型社区。而在天通苑这18个区域中呢，第10个区域以上都是这种6000户起步了。然后其实我来之前也算了一下啊，像这边的话18个区域加起来的话大概是有将近10万套房源。 嗯， 咱就算一户都就每一户都是这种三口之家住啊，将近算下来的话天通苑区域有将近30万的一个人口。 嗯， 所以这边相对来说确实人多楼密，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而且说到这个天通苑啊，它辐射的区域是五号线3站地，就是从天通苑南站到天通苑到天通苑北站，这3站地都是它这个整个这个天通苑大社区的一个覆盖面积。 嗯， 这相对来说还真是了不地啊。 嗯， 然后从这个房价来看的话，其实有的人就认为了啊，天通苑很便宜啊，还有从网上一查或者去中介门店一问，还有20000多的报价，这个确实有的，但是。这需要提醒您一下，因为天通苑的这个经适房大部分是以大户型为主，小户型很少。 嗯， 所以它这个单价的区间比较大，就比如说最便宜的话22000也有，一直到5万、5万出头也有。这个是为什么呢？像20000多的这个单价是因为是它的大户型，那边有就是便宜的话22000也有，一直到5万、5万出头也有。这个是为什么呢？像20000多的这个单价是因为是它的大户型，那边有就是不少这种180平以上甚至是200平的这种顶层复式或者下跃这种房源带地下室的。像这类房源的话，200平的面积它是这个20000多的一个单价。 另外还有一个20000多呢，你也得看一下它有没有转成这个商品房。 对吧， 就好多没转的时候其实它的税还是挺高的。 税还是挺高的。 对，你想一个就算一个普通的100多平，有的时候可能就能达到50多万的税。 差不多吧。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你按照它20000多算完了之后，你再加上这个50多万，那其实下来以后价格也差不多了。 对，其实亮姐说的非常 对，这就是涉及这个不光是经适房，还有限价房，它会有一个综合地价款。 对， 将来如果它经过一次交易以后转为商品房的话，那它就跟商品房一样，正常的交它一些什么个税、契税啊这些。 嗯， 所以从天通苑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其实像小户型产品，90平以内这种小户型，它的单价其实也不便宜了，也得在4、5万了。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你仔细去看一些这个各种 APP 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价格的对比，就会发现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能找到一个规律，就是已经转成商品房的价格通常会要比那些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挺便宜要贵个差不多，有的时候能达到10000块钱，有的时候当然可能是几千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没错， 比如说你看那个20000多，哎，这个怎么30000多是吧？就是他一看有时候你能看明白，而且有时候他卖的时候他也会写已经转了，是吧？ 是， 这也其实是个卖点，对吧？ 对，而且提到这个天通苑的优势啊，刚才咱们说了人家那么多不好，其实也需要 也有优势。 对， 也有优势。像天通苑其实我们看到，因为他早期做经适房的时候他还挺注重这种居住体验的，他做的房子都特别敞亮。我也是，其实天通苑这个区域我用了3天去跑完， 户型还不错， 而且很多就是你想在2003年左右那个年代，它就已经做双卫了，而且是两居的双卫生间，包括它的这个大客厅啊、大阳台，那边大阳台是一个特色。就是采光的话在天通苑肯定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天通苑这边的经适房还不一样的是，它有大量的这种带电梯的房源。而尤其是如果您是想选择新一点的房源的话，它也有那种十层立面的，像天通中院呀，包括天通东院、北院，它是有一些这个2005年以后的，甚至是10年左右的这种新一点的房源。如果您要是选择这种进地铁的区域的话，那当然就是它的西区和本区。 嗯， 然后也有人诟病，像这个东区和 北区的话，它可能离地铁是不是特别远呀？这个最近也有规划，像这个17号线预计是在今明两年会开通吧。17号线其实在天通苑的东区，也是在那边设了一站，叫具体站点我忘了，就是也会辐射到它的这个北区和东区的业主。 嗯， 所以未来的话天通苑是有两条地铁线路。 对，所以我之前呢也去看过，就是这个天通苑哈。之前也是因为有朋友来问啊，说天通苑什么什么不好，说上班根本就挤不上去等等哈。但是好像它的这个新的这个地铁线开通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缓解一大批人的这个出行的。而且本身它院子挺大嘛，你不一定非得跑那个天通苑那边五号线去上嘛， 是， 对吧？你可以这边上也可以。另外，就像你刚才说的，它的户型，我其实还挺喜欢的，除了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电，大部分没有电梯之外， 没有电梯，对 啊，当然有个别的是有的啊，就是没有电梯的这个之外，它的户型真的挺好的，尤其我喜欢的那个顶层的那个带个露台，而且还是南北露台，是吧？真的还是住起来很舒服的。 对，也是当地，因为我们去踩盘的时候也是采访了那边很多的业主啊，像住着这种像燕姐说的顶层200多平的复式还带个露台这种房子，真是人家不舍得换， 是， 除非是真是为了孩子上学，或者是他确实在市区上班有不太方便的话，要么真的很少有人去卖掉自己的房子。 对，但是呢，反正我觉得它好的地方就是它小区里面啊，就尤其是我记得是北区还是西区，忘了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小区里面的环境真的很不错，然后都是这种6层的小楼，然后我刚才说那种带露台那种啊，然后里边呢这个。不嘈杂，真的是不嘈杂。 是 当然可能不能跟最老的那个什么东区，就是最早那 西区那边 那个不行哈，那个确实有点乱。但是后来的这几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挨着那个新地铁线这片的这块还可以。 是 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它里边的这个环境啊，跟小公园一样。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整个天通苑的这个外围，我觉得还是有点乱。 对，您说的非常 对，其实天通苑这边小区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每个区域它基本上都是这种6000户起步的这么一个规模，确实从这个物业管理的角度来说挺难的其实。但是其实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像基本的一些这种物业服务的话，这边也是能保证的。像平常如果您给物业打个电话修个东西或者上门服务这些的话，其实也是跟其他的这种商品房小区一样，5分钟左右它就能上门。其实这边跟其他的区域不同的是，如果您是想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在天通苑买房的话，要注意像燕姐说的，它那个周边可能小区外围的话确实相对来说有一些乱。咱们先说小区内部，因为小区规模大，物业不好管理，其实大家在看房的时候也可以观察一下，像可能靠近这个五号线周边的像西区和本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入户门，就是单元门，可能这种门禁的话都是打开的，而且小区的这个楼道里都是贴的这种小广告，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一个确实它离地铁近，很多这个人从他这个小区穿行去坐地铁，就是确实乱一些，而且西区相对来说因为它这个上地铁方便嘛，有很多年轻人在这租房，就是租户相对来说多一些，如果咱们听众如果在意这个的话，可能您要选择西区就需要这个再斟酌一下。然后其实也看了北区，尤其是北二、北三或者是中院的话，会发现它的这个物业管理来说还是相对不错的，也是像燕姐说环境也会好一些，我们会发现它每一个门禁都是这种关闭的状态，而且小区也楼道也相对干净一些。这边的话其实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其实有一些这种14层的这种板楼啊，选个中高楼层，而且它有一些天通苑好的是它社区大，会有一些后排楼栋，这个在小区的一个也不叫中心啊，就是不靠近这种商业配套和临街的这么一个位置，有很多老人住在这里会更安静一些。 你说的这个后区楼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小区它有的位置是挨在这个小区的门口那些底商这个位置，或者像刚才咱们说的临地铁，就外面就是主路，但是其实有一些这个房源的这个楼栋它可能挨着是这个公园，或者处于小区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属于偏这种安静的一个坐落的一个位置吧，相对来说居住来说对老人来说是安静一些，而且带电梯。 嗯， 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啊，尽量的还是选择新一点的，是吧？因为他说从98年一直到像14年都有嘛， 14年都有、 肯定这个楼龄越新，以后比如说您在卖的时候也会好卖嘛， 是、 对吧？ 而且这个提到这个新天通苑的话，现在还有新房，有的朋友可能不信、这个、 真的还有新房、 真有，真的还有。 这是不是得找物业买？ 不用，就是在这个天通中院那个位置，它是有这个售楼处，或者是您可以在网上打它售楼处电话去咨询一下。就是14年、15年左右建成，还有不少房源没有出售，大概的这个报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盘啊，大概的价格也可以给您透露一下，因为我们也问了一下，4.2万到4.5万吧，大概这么一个价格。您、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因为天通中院是整个天通苑区域比较新的了，因为都2010年之后的房源，都是这种石材外立面。大家知道早期都是那种砖房或者是这种涂漆的，所以从这个整个小区环境包括它的品质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天通苑的话，其实现在咱们也跟它临近的区域去比一比吧。北部的话，它挨着这个北齐家板块，也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未来科学城这个板块，像西边的话挨着的是这个回龙观板块。相对来说的话，天通苑和相邻的两个板块来比的话，它的价格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天通苑整体的一个单价是在4万每平，就是4万出头。像周边的北齐家的话，它没有地铁，它现在新房的话已经卖到了6万的一个价格了。像它西边的回龙观现在整体的一个价格在5万以上，所以天通苑的话，咱们举个例子给大家更直观了解，就像300万的预算的话，在这边买一个二手房的房源的话，300万以内，200到300之间买一个开间或者一个逸居，大逸居肯定可以买到。像300万出头的话，300到400这个预算的话，买一个两居产品，8-10平两居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果您是 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 对，就是首套置业，而且就是刚需上车的话，买这个盘，买这儿的这个二手房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刚才说的有地铁，它离北边的一些上班区域，像西二旗、像望京啊，包括去市区，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它也有劣势，像交通的话，它太依赖这个立汤路了。 对， 不像这个 太堵了。 对，回龙观也堵，但是它有什么 G6、G7 啊，包括还有一些小路，什么黑泉路，什么走林翠桥那条能去这个鸟巢那边穿到4环5环的，像天通苑的话，可能这是它的一个不足，就是地面的一个交通压力。包括其实刚才提到5号线，这个可能17号线确实能够很大程度的舒缓它的一些这个地铁的一些运输压力吧。因为我也尝试了一下，我在彩盘的时候我并没有挑早晚高峰去做这个5号线，我特意挑了三个 不太拥堵的地方。 对，就是我还掐了表算了一下，就是工作日的早上9:30这个时间，我发现那边依然有限流，而且进到这个安检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所以确实天通苑地铁不好坐，这个确实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咱们也可以看到好的方面啊，因为也就是上个月这个政府也公布了这个回天计划，也是争取在这个2到3年内去完成。主要它的这个内容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就包括对这个天通苑回龙观它区域内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生活配套啊，包括一些交通的一些治理，包括一些教育资源的改善。所以未来的话，天通苑板块肯定是越来越好。 是，所以呢，就关于天通苑哈，这个我建议您还是先选一些北和东边这点，就是因为刚才咱也说过了嘛，就是西边这边因为它太依赖于这个立汤路了嘛，而且那边的这个说实话这个5号线啊，是吧，这个还是有点那个人太多。 对， 那可不可以依赖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北边东边这边这条地铁线，是吧， 对， 相对来说就人会少一些。而且我其实比较喜欢北，我刚看了一下地图，应该是北三区那边啊。 北三区， 对 对 对, 对，那块的我觉得环境啊什么等等都还不错， 是 楼龄也算新一些，是吧。 但是如果您想以就是现在的这个，就刚才我介绍的这个价格去看的话，尽量还是赶在它这个地铁开通之前就去早做准备去看一看。 对对， 因为真是地铁开通的话，可能这个价格的话还会有所波动。而且提到这个价格，咱们也可以跟它周边的一些区域做一个对比。我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近三年吧，因为咱们整理这个再往前也没有意义。近三年天通苑这个 包括它周边像回龙观、北齐家、上地、西二旗、北苑这些区域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天通苑的话，16年1月它那会儿的价格是在25,000每平， 嗯， 而到现在的话，也就是9月份，现在刚才咱们所说的4万出头，其实价格的一个波动值是大概是在 68%。这个跟这个其他区域相比来说，它相对来说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它也在涨，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涨幅会缓一些。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同样的价格，您买了天通苑，再往外置换，就是周边的一些区域去置换的话，可能这个难度会大一些，因为相对来说，一个这儿总价会低一些，就是您出手的时候， 嗯， 还有它的这个房价的波动小，这样您。往外置换的话可能需要添的钱会更多， 嗯， 所以这个是您如果只是在这过渡置业的话需要认真考虑一下的。 嗯， 对，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天通苑区域的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嗯，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啊，大家呢，嗯，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刚才也是有朋友来问啊，说到底这个怎么去报名，或者说提前多久等等，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的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毕竟我们专家有限嘛，我们每一户都会有我们的专家，就是首先到您家里去看啊，给您告诉您一些比如说您装修的一些要点啊，或者说您需要改动一些什么，给您出一些主意。另外一个在全程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去指导您，包括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比如联络我们或者联络我们的专家都行，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这种沟通，包括在中间的时候帮着您去选择一些主材呀，或者说看一看他们的质量怎么样啊等等，或者是跟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工人工长去沟通啊等等，都是我们的这个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毕竟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呢人员有限哈，因为毕竟是公益的嘛，所以大家报名还是挺踊跃的。那最好提前一个月啊告诉我们。首先您报名的时候一定记得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房子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因为我们给大家去排的话就是还是按照这个装修时间来排的，对吧？这样的话呢，这个也省得说现在报了以后我可能明年才装的，这个就没有办法早弄嘛。所以记好了啊，一定要提早告诉我们。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公众号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啊来报名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天通苑，东方美英说，哎，天通苑现在小区是人车分流吗？ 不是，没有一个小区是人车分流。然后包括它最新的这个天通中院的话，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个房龄还比较老，所以当初没有做到人车分流，但是每个小区门口是已经有这种就是保安亭，它会做一些限制。然后其实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我那天也可以算是试探天通苑吧，就是有一天我加班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 嗯， 因为白天看的时候还感受不到那边就是早上这个停车的一些情况，因为大家都出去上班把车开走了嘛， 嗯， 我晚上看了一下这个停车难确实也是天通苑的一大难题， 嗯， 像我曾经在晚上去了天通中院和这个西区， 嗯， 确实这个开车开到里面之后真是停满了车，而且特别的这个没有秩序， 嗯， 所以这边确实停车比较难，更谈不上做到这个人车分流了。其实谈到这个天通苑的话，可能咱们在介绍别的片区的话我不会给这个建议，就是因为它这个每一个社区都体量非常大，就是恨不得真是那天我骑了个这个电动车，在一个小区就您说这个北区转遍了这个北区都得骑了得10到15分钟， 真的很大，真的很大。 对，所以尤其是在老人居住或者有孩子这个上学在那边的话，您要挑房子的话一定要考虑这个学校包括这个菜站位于小区的 这个位置。没错，我这也是刚一会儿我还说要说一下的。 是这个确实这个影响您生活的便捷度，如果没有挑好这个小区的一个位置，房源所在的一个位置， 对，嗯，因为它里面啊就是还真的是 太大了。 再一个呢，虽然配套也还不错，比如说有学校是吧，然后有餐馆，然后也有这个菜站是吧， 是 就买菜的地方，但是呢 有点分散， 对， 当然也是因为确实地儿挺大的，不分散也不行，是吧？ 是。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家里的老人，可能包括孩子这样的朋友多一些的话呢，那尽量去挑选离着这些地方都近一点的， 近一点， 对吧？要不然的话，年轻人好办，比如说我出门骑个自行车我就走了，或者去买个菜也行。 是。 但是毕竟如果老人的话他不方便，那我们就找一个离着近一点的这个区域，对吧？ 是。而且要不然步行的距离真是不太方便。 对，你想里边都有公交车呢。 没错没错， 对吧？所以确确实实是个问题啊。 是， 我也是那次也是因为凑巧，也是有很多朋友问嘛，我说那我也踩个盘吧，然后我就自己就杀过去了，然后也找一个中介带了我溜达了一圈哈。 没错， 确确实觉得真的好大。 没错， 嗯， 而且从这个天通苑房源来看的话，刚开始说它那个大户型多，也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什么这种小户型，因为它整体的这个房源量很大，小户型占比少，但是相比较这个周边那些其他区域，它这个小户型的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多的。 嗯， 如果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西区很多的不好，但是其实人家离地铁最近。而且相对来说小户型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西区，也就是比较老的这个小区。然后这边的话，燕儿姐您觉得这个天通苑的西区它卖的好不好啊？ 西区啊。 啊，就是靠近那个五号线，就没有别的区比它更近了。 我觉得还好吧，有人可能是不是就是尤其是那种刚需，他可能就是奔着那个地铁去的，会不会？ 还真是。 到底具体怎样，我们下半段再分解。 好， 先进入整点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分解一下。另外大家如果对天通苑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比如说买房卖房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可能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税，让大家给大概简单算一下什么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找到我们了。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Yeah, it's a lot.

这边幼儿园小学它都在这个离小区特别的近，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话在这里都可以满足，所以西区的成交来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没错。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安居快讯吧，然后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天通苑的一些情况。 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2018年的9月26号啊，北京市政府呢公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的这样一个要求。东西城区的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一些住宅类项目，但是呢棚户区改造、危房以及老旧小区的改造、文物保护区改造除外，并且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的一些公建的项目。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东西北五环路和南四环路以内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的公建项目。 是，从现在来看的话，确实东西城的话，包括之前咱们聊到像自住房啊、公有产权房，包括商品房，其实很少再有这种新的供应了。 嗯， 如果大家这个关注这边的话，其实现在从我了解到新盘的话，可能就剩这个佑安府和永定府了。 嗯， 这两个去选择了，其他的话可能没有太好的选择了。而且从这个写字楼的话，基本上也是这个五环内的话，以后没有新的这个写字楼的供应了。 嗯。也确实哈，因为这个东西城啊等等一些地方，它的土地实在是太紧缺了， 太紧缺了。 本身它的地方就不大，你要相比于比如像什么海淀呐、啊，或者比朝阳啊，是吧？ 嗯、 确实那个地儿太小了， 太小了，而且确实需要保护起来，有一些咱们 一些文物方面的东西， 文物啊， 对对对， 对， 嗯。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哎，这个就说到西城了，说到这个9月26号上午哈，北京市政府呢公布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那根据北京市的这个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说，禁限目录首次将北京城市副中心单列，并且做了73处的修改。其中2018年版呢，禁限目录规定西城区除了棚户区的一些改造啊，老旧小区改造，文物保护区改造之外，禁止新建住宅类项目。 是，而且这个所以说就是政策还是非常好，它不是一刀切。像您之前就住在这里的土著的话，将来如果要是老房改造或者是遇到拆迁的话，还会进行这种定向安置或者是维护。 因为那里边确实话老房太多了， 对，太多了。 所以像以后我们在东西城就是买不到新房了， 是，也可以看看二手，二手其实房源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还挺多的， 对。 对，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哈。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呢，连接北京东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广渠路的这个快速公交系统工程获批。据悉呢，广渠路快速公交主要呢是解决东二环到东六环，主城区到城市副中心大体量的快速交通问题。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了沿线16对停靠站站台的工程，其中有9个站点具备地铁换乘的一个条件，包括马圈站、宋郎路站和东小营站。 是，从现在来看，这个东西贯通的线路，像一号线和八通线，像这个六号线，其实真是非常方便。包括我昨天去通州踩盘的时候，开车回来走京通，也确实非常的这个顺畅。 嗯， 所以在又现在又加了一条像这个东西贯通，从东城一直到通州的线路，以后其实去通州那边，其实副中心指的就是运河一带嘛，去运河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没错，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啊。一个月内呢，本市已经连续爆出两起公租房违规转租的事件。在大批的公租房建成投向保障房家庭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个别的这种租户违规转租？那近日呢，也是连续调查发现，说公租房违规转租过程中，租户获得的收益过高，但是违法成本较低。另外，中介和一些房产信息网站也有在其中会有一些便利吧。专家提议啊，说这个违规转租公租房可以引入联合这种惩戒，同时呢也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技房和相关的运营的一些管理。 嗯， 是，这个其实不用多说，主要还是加大一个监管力度，包括加大一个处罚的一个力度吧。 嗯， 这个其实咱也不点名，就前一阵某中介他这个也被暂时停网签了嘛。 嗯， 在朝阳这边， 嗯， 就是还是加大一个处罚的和监管的一个力度。 对，我觉得不光是中介，我觉得像这个转租公租房的这个人， 对他的资质啊， 对我觉得他也应该有一定的这种惩罚，比如说禁止他买这种商品房啊，或者说是多长时间是不允许再出现这种公租的这个现象，或者说你一出现公租房，那你这个房子就马上交回去。 对，这个其实这个明细之前我们也看了，这个确实是有的。包括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违规行为，或者你压根就没有这种资格去申请的话，被查出来的话，这个会回收你的房源。包括其实现在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有同样的一个政策。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根据北京的市场调查的一个统计啊，说八月份呢，燕郊的整体市场成交238套，成交面积是2.52万平方米，同比上涨20%，涨幅最大。香河呢，成交207套，成交面积1.9万平方米，降幅最大，同比下降45%。燕郊的成交均价最高是16500啊，大概这样一个数值吧，环比上涨11.7%。 对，从环境来看的话，其实近一个月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跟之前的这个价格还是属于一个持平，就是稍微的往上走了走吧。从现在来看的话，二手房的成交量并不是很高， 16500啊，大概这样一个数值吧，环比上涨11.7%。 对，从环境来看的话，其实近一个月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跟之前的这个价格还是属于一个持平，就是稍微的往上走了走吧。从现在来看的话，二手房的成交量并不是很高。如果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像大厂啊、燕郊的话，如果您真是有那边的居住需求，比如说就是在那附近上班啊，或者是觉得就喜欢这些地儿的话，您可以买，但是您别抱着拿它去什么保值啊，将来再拿它有点别的念想， 嗯， 这个就不太建议了。 对对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携手医生问说，以后有机会能不能请嘉宾讲一讲回龙观呀，说一年之后到底是要不要卖掉回龙观的二手房呢？ 当然可以。其实今天讲了天通苑，它 PK 的区域就是回龙观、这个、 离着很近嘛。 对，咱其实真可以单拎出一期节目去做，包括这一期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也是可以的。 对，像他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回答一下，就比如说一年以后到底要不要卖掉回龙，为什么要一年以后，是到了5年吗？就是为什么要卖掉二手回龙观的二手房？ 有可能，或者是这位听众他可能有自己的需求，一年之后可能他考虑给孩子去换个市区的一些学区啊，或者他需要去改善置业呀、啊、都有可能。 嗯， 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您咱就拿现在这个节点，您说把它卖掉的话，可以。但是现在的这个二手房溢价空间确实比较足，因为我这两个月都在就是整个北京去跑嘛，我们会发现就是大概的溢价空间是在5%到10%，这个相对于这近3年吧来说的话，这个溢价空间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如果您卖的话，肯定是咱们这个术语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叫割肉去卖。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这种大的环境是这样子、啊、 对，但是话说回来，但是您要买房，卖先卖后买的话，买的话您同样有充足的溢价空间。其实对于您选房源，市场现在稳定一些，就是您在挑房的话，而且房源量充足，挑一个合适的户型，然后去跟这个房主去谈谈价，还是能买到合适的房源的。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换房的话，其实倒不用考虑太多，因为背着抱着一边沉嘛，对吧？然后他说是一年以后租期到期，像这种、对，像这种情况还是要看您的需求，您是要把这房子卖了是为什么？只是为了变现，还是说是为了我要置换？ 对， 还是什么原因？对吧？ 对，而且这一年以后的话，其实咱们谁都不好说，也得 一年 到时候看 对 当时的一个市场环境，只能说现在的市场环境下确实挺适合去换房的， 对、或者说适合直接买， 直接买也可以， 对 对 吧？不太适合单卖啊， 单卖不太适合。 对对对啊，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这个天通苑啊。刚才说到这个天通苑的这个房价这几年的一个波动、是吧？ 是，刚才也提到这边的房价导致就是置换来说，确实相对来说难一些。这个也需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咱们买这个区域，可能考虑就先住个2-3年，等我有钱了，我再这个添点钱再换一个别的区域。 区域，或者是往这个五环内再去换一下的话，这个其实您抱着这种思想的话，在天通苑来说它确实比较特殊，不太好操作。 嗯， 因为这边像如果您买一个，因为大户型偏多，比如买一个100多平的两居，首先如果你100多平的两居这种户型的话，住着肯定是舒服，但是您在二次交易的话，这种户型不太好卖。 嗯， 因为现在的主流户型，大家可以看一下新房市场，基本上100多平、120多平就给您做四居了，都不是做三居了。 嗯， 现在的房子讲究的是一个功能性。 对， 可能我跟之前不一样，以前我就做大，我面积够住就行了。 嗯， 现在我讲究我的卫生间一定要有窗户，或者我一定要做干湿分离。包括像这个燕儿姐特别喜欢，我要个露台。 嗯，对 对，包括 小院儿。 对，我有个吧台，我有个餐厅，我这客厅不能光什么会客，我还得连同着陪客人吃饭，我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餐厅。 嗯，对， 所以现在对这个功能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多了，也是需求越来越大了。所以像天通苑这边的话，您自住没问题，但是房源交易的话，从我们统计的这个结果来看，可能还是这种小户型就是流通会好一些， 会好一点，因为总价低嘛，对吧？ 对，总价低。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如果关注这边的一些配套的话，刚才咱们也聊了，其实它的生活配套包括一些教育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 嗯， 但是的话，因为这边新房的增量几乎为零了，刚才提到中院还有一些房源，所以它未来的这个想象空间不大。 嗯， 这是一个，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集中的这个新盘的供应的话，会带来一些商业配套，包括一些配件，一些学校啊，或者一些其他类的一些生活类的一些配套，这个从这方面来讲，天通苑想象空间不大。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跟其他这个周边区域的一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直观跟大家说一下，离这个天通苑一站地这个地儿叫丽水桥， 嗯， 大概离天通苑南一站地这个地儿的房价是6万，天通苑是4万，而离这个天通苑两站地的这个位置是北苑板块，北苑的话现在7到8万。 嗯， 所以从这个价格来说，我们又说到它优势，天通苑的这个价格来说确实还是非常的这个不错， 便宜嘛。 对， 对， 是。 然后刚才那位说到回龙观的朋友，他说就是为了想置换一下电梯的这种城里，有电梯的城里的房子。我说那如果是置换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一个置换城里的房子，如果要真是为了图品质的话，其实回龙观区域内部置换也可以。因为我听这位朋友说，他为了电梯，说明他可能买的也是类似天通苑这种，就是回龙观当地比较早的这波经适房了。 嗯， 回龙观区域内，其实你也可以看看，像公园乐府啊、美堂三期的二手房，都是一些10年以后。小区环境不错，而且品质也比较好，户型也不错的一些小区。 嗯嗯，所以像这些小区呢，如果看您习不习惯在这儿生活啊，因为有的人说，我知道北边很好，但是我就在南城住惯了，我就不想去，是吧？ 是， 所以就还是要看您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比如有人在西边住惯，你就不想让东边来，是吧？ 是， 这个还是要看啊。 对， 嗯，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 嗯， 那说到这个天通苑啊，就是可能因为体量比较大嘛，再加它的户型，从这种小面积的一直到大面积的都有，对吧？ 嗯， 所以那你说天通苑到底适合哪些购房人在那儿去置购呢？ 从适合这个人群来看的话，首先您如果是在北部工作，就像我刚才提到，像中关村啊、望京啊，包括什么来广营啊、西二旗、上地， 嗯， 这些区域，包括还有咱们这个平西府那边 TBD 这个板块，包括咱们现在所在的像国贸这个商圈这块，其实都是够得着的。 嗯， 因为这个五号线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便利的，包括未来17号线它都能直接贯通到这个亦庄，所以您如果其实都是够得着的。 嗯， 因为这个五号线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便利的，包括未来17号线它都能直接贯通到这个亦庄，所以您如果要是在这几大热门工作区域的话，都可以考虑天通苑。然后第二的话，它确实是非常适合这个首套置业的这个刚需人群，因为您在北边看的话，可能还有跟它总价差不多的这么区域，就像刚才提到北七家。 嗯， 但是它没有地铁， 对， 而且这个也是不带电梯的房源很多，几乎没什么新房，而且也是同样非常依赖这个利汤路，交通其实是共享的。 嗯， 那您还不如去看天通苑呢，挑一个合适的户型，选一个合适房子，总价300-400万就能拿下。如果您要想买大的话，其实500万在天通苑就可以买到的房子就可以住的 相对来说用我们话说非常滋润了。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低首付。首付这边的话，天通苑其实这两年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我们叫经转商啊，就已经是这种商品房性质的房源了，就是之前已经经过一次交易了，然后这边的首付的话130到150万还是能买到一些房源的。这个什么概念呢？130到150，其实就是北京的一个，就是能够得上地铁且地段还可以的这么一个刚需的首付的一个起步价了。当然您跟共有产权房没法比，共有产权房它价格更低一些，可能100万左右，或者再远点的这个远郊50万左右您还能找到一些房源。但是对于这种商品房来说的话，130到150相对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合适了。这个首付比例的话，大概总价是也是刚才咱们算的这个300万左右就能在这边买到这个房源。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没错。 另外的话，如果您是考虑这种大房子的话，哎，那来天通苑来着了，这边大户型太多了。 对 对，您不说200平的，就像这种100到120的两居，包括这个140到160的这种三居产品，3万多的价格，就是我刚才说的500万的总价，就能拿下一个160的房子。而且还在地下室，如果要是您喜欢阁楼的话，它也有阁楼。这个相当来说就肯定是够住了。 对。 另外最后就是，如果您依赖轨道交通的话，天通苑咱们前面节目也提到了，它有两条轨道交通，除了5号线以外，17号线先开通的正好就是这个北段。就是途经天通苑这个东区的这么一个位置吧，这个也是预计最晚吧在明年会开通，将来有两条地铁线路，其实您在天通苑选择房源的话也是选择面会更广一些，几个区都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了5号线对吧，就是那边像西苑中苑什么的可能相对来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人很多。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对，环境好， 17号线对吧， 对，那边有个大公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在2020年是吧， 对，预计最晚是明年吧， 明年 北段就会开通。 很快啦，之前我记得6号线的时候很多人等啊等啊等，等了5、6年才等到呢。这2020年很快了是吧， 没错， 一年多的时间就到了啊。 是。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如果您喜欢环境或者喜欢稍微品质好一点的，那肯定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北区啊是吧，东区啊 是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是。 那如果图这种价格便宜，那可能在西苑是吧，这边会好一些。 对，而且还其实还有一种需求，刚才听燕姐聊就想到了，就是还有很多人确实像刚才那位问回龙观的朋友，其实天通苑也有很多业主问，就是 置换的问题是吗？ 不光是置换，他不舍得卖自己房子，但他为了孩子上学，他可能去东西城，可能先住几年， 对对对对对， 租个房子，他可能考虑到我先把我天通苑这个房子租出去，尤其是这种需求的话，您尽量还是西区和东区去看一看，因为未来有地铁上面。对，好租，对， 对对对，这倒是。 是， 当然，也有朋友说，那你说，如果说可以买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在东西城买一套啊？因为如果说您可以买的话，我觉得可以倒买一套，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因为毕竟的话，小孩子上学怎么也得10年呀、啊。 没错， 这租金现在是吧？ 是， 每个月，尤其那些好学校旁边挺贵的，8、9千，上1、上万的都有。 没错、 啊， 这个其实两个观点吧，一个这个之前其实我也去踩过这些东西城的房子，对，简单说一下，就是两个观点，一个是您一定要家长量力而行， 对对对， 别努着买， 对， 根据自己自身条件去， 有的话就可以、啊。 对，还有就是也要更注重对孩子的一个陪伴，包括他的一些成长环境吧。你要考虑选择了学区，有的可能根本不住，或者会把这个高年级再搬出去，就考虑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会变，这个也是否有利于孩子成长，这个咱也得单说。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儿哈，明天见。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